我拿了队里的板，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。 开会的人们，你看我来我看你，他主嫂当地人错位哪般呢？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，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臣呐。 这件事嫂子你说该咋办？ 宋黑木板当中间，他怎么处理我的难呐？韩大嫂承认错误，宋木板呐。 今天美名传遍 天下万呐， 哎哎哎哎哎呀， 打了一副， 打了一副好不好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《叔嫂情》，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《十八里相送》。

请到你家去帮忙啊，先打那个箱子啊，后打滚儿啊，然后再打钉子床啊，挂红那个小架啊，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，你的心事我知道啊， 也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，哎哎哎呀， 你往那边看呐，啊，村边还有一口井啊，井有深来水要清啊，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，啊啊啊， 看什么？ 一男的一女呀，笑盈盈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，哪里来的女花贤弟，你眼睛花了，还是快到吧。 大堂来了一头牛啊，哎哎呀， 小牧童崔驴坐在牛背上头啊，哎哎呀，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，可叹两兄弟像头牛。 我好心送你呀，啊，把山下，啊，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，哎呀， 梁兄快走吧。 不走了。 梁兄小弟说错了，快走吧。出了庄啊，到松林啊， 松林之中啊有座坟啊， 坟营里边有棺椁啊，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， 啊，人人都说死人死， 那是 良心啊， 哎，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， 啊！什么？念陈伯改面容，贤弟说话里不啊疼啊啊啊！咱二人草就结拜一起种啊，你我生死亲。兄啊，我登山涉水把你送，只为三载情意浓啊，你不该拿我来嘲弄，将白鹅黄牛比喻兄，比和比牛我不恼，又把我比成死人埋坟营啊，送你心出外一团火呀，啊，此时叫我怀抱病啊，贤弟一路多保重，我不送你到长亭，山白转身往回走， 应台上前叫良兄啊，小弟我是言啊，多有得罪呀，小人兄陪你呀，谁是一公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.